据首尔媒体报道，南朝鲜在野党12月3号强烈谴责朴槿惠逆贼，执意耍花招向民心挑战，企图苟延残喘。另外，南朝鲜网报民众之声12月2号发表一篇社论，表示责难新国家党反对弹劾朴槿惠的逼底活动。